都琵琶就在怀中抱， 牛皮的掌中，爱的再难尝，吃不尽的珍馐。

了小相关，话不平坦，甚是可观。爱那淡泽见绿叶长， 小宝玉，黄花。